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Girl, I say, if only life would lean our way, well, you and me, we'd run away to be wherever our adventure waits. 北京时间的晚上8:07，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跟大家又在周末的晚上相见了呢。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声音的方式啊，就是刚刚说到的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对，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视频互动方式哈，赶快看看我们到底长什么样。那具体哎，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官方微博。 嗯，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啊，来在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来观看到我们这个电台的网络直播，看一看这个电台话筒背后的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啊。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精心制作的秘制评论的音乐排行榜。为什么要在这个秘制后边加上评论俩字？ 我觉得我们都跟迷之秘制 对 永远都是这样子。 下次就做一个奥尔良音乐排行榜 可以 变态辣音乐排行榜， 这个味道我是很喜欢，很刺激啊。 对，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说这样一个这个秘制评论的音乐排行榜呢？因为最近嘛，这个也是刚开年的缘故，就是比较人一老吧就容易怀旧，然后就突然想到了之前一些很好听的歌曲，然后就慢慢就翻呀、 哎、 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榜单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音乐啊，就是这些歌曲也好，纯音乐也好，国内的国外的音乐也好，他们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下面的评论已经超过了100万或者是200万，甚至是好几百万的量。 哇哦，这应该是非常热门的歌曲排行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标准。而且你看它的评论那么多，应该就是引发了大家关于自己的故事也好啊，关于音乐产生的这种共鸣也好哈、啊，真的是有很大的这种热议的这些歌曲，应该都是经典歌曲了。 嗯，对，没错啊，这里边不乏有经典歌曲，而且还有一些就是2017年呢，或者是2018年。比较新的歌曲都有，但是只要这些歌一经推出呢，就会引起很多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评论。那毕竟人家的评论已经上到了100多万或者是200多万的这个流量了嘛，所以呢，这个我们俩就想啊，这个把这些歌给大家带来推荐，这个能让各位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去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那份音乐时光啊。 哎呀，在周末的晚上，然后舒服躲在沙发里，哦不对，关上了手机， 关上手机，舒服卧在沙发里， 卧在沙发里啊，对， 对， 应和了这样的一句歌词，所以说我们一起来享受。 今天没有这首歌 啊，对，今天没有这首歌哈，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在周六的晚上哈，然后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这个 MV， 一起来享受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周六的时光。 嗯，没错，那话不多说，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秘制评论的音乐排行榜，来看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应该算是老歌了，我觉得啊，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晴天》，一起来听。 来听。 风翩翩雨芊芊啊，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一首晴天。其实为什么刚刚要说它是一首比较经典的老歌呢？因为这个它毕竟这首歌曲发行的时间啊，收录在这个2003年7月31号发行的专辑《叶惠美》当中。想想03年到18年已经多长时间了， 15年的时间了啊。 嗯、 哇塞，真的你不说都没有感觉到这首歌非常经典。 对，而且从这首晴天最开始、嗯、它播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跟月月说啊，我说最开始听这个歌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周董唱歌还是就是处于那种咱们父母所说的那种咬字不清楚就在那软软的说话那种感觉。 啊，还真的是那个时候好像就以这个为自己的特色了。 对对 对, 对, 对， 毕竟周董刚出来的时候确实让大家耳目一新，不管是中国风也好还是这种这种咬字发声哈，确实让很多人当时的时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嗯、 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褒贬不一嘛，有的人说当年的刚出道时候的周杰伦唱歌完全颠覆了对流行音乐的感觉、 嗯、 是完全不属于流行音乐的范畴，你这个你说你唱 rap 也不对，这个唱流行也不对， 嗯， 然后慢慢的呢也是被大家接受了，你从这个双截棍、晴天、黑色毛衣等等一系列的歌曲也是成为我们当时就是上初中上小学那帮90后最单纯最原始的那些回忆。 我觉得刚说到哈，陪伴着我们成长、嗯、那作为90后说实话就是听着他的歌慢慢的长大， 嗯， 确实是陪伴了一个年代或者是一个时代的人哈。而且这首歌我记得好像是 S.H.E 有翻唱， 对，没错， 然后很多人其实都对他有新的一些演绎和翻唱，所以说也是不断的这个历久弥新的一种感觉，然后大家就是感受到这个经典的力量哈。 嗯，对，没错啊。再来这儿在这儿呢也来跟大家分享这比较精彩的一些评论，毕竟这些评论已经达到了、嗯、我要是没记错的应该是将近1000万的评论量。 哇、嗯、 对，在这儿也是挑了几条比较精彩的评论。 嗯， 就有一个朋友说啊，说现在想来我们这波第一批老去的90后呢还是挺幸运的、 嗯、 在我们最好的年龄呢遇到了最好的华语乐坛。 嗯 啊，比如说这个周杰伦的巅峰时代，林俊杰、嗯、SHE、 潘玮柏、蔡依林等等等等。 嗯， 遇到了巅峰的星爷，遇到了最好的这个当时的一些影片，还有这个动画城、 嗯、 啊，陪伴我们成长，周杰伦陪伴我们成熟。 嗯， 然后呢我们慢慢的看着这个星爷老去，见证了科比的退役，或许我们不是最好的一代，但是我们一定是最精彩的一代。 哎，这么说还真的是哈，其中列举的不管是歌手啊还是这些比如说像星爷一样的、 嗯、 还有很多这种影视的作品哈，确实是带着很多回忆的，很多经典的歌，包括现在可能我们90后然后在 KTV 里面去点的歌、嗯、 也会点这些， 对对对， 就是当时我们还小的时候的那些歌曲。 哎，没错，就是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这些非常经典的人他们唱的歌，甚至应该我觉得咱们现在点的都是，而且很少是出现这种比较新的，所以就觉得 哎很奇怪啊这个。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翻，因为我们是90后、 嗯、 然后像80后啊70后像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他们其实比如说经常 比较喜欢那些新歌。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还挺好玩挺奇怪的，可见那个时候的这些歌手他们的这些作品给我们的印象是有多深哈。 对，真的说起周杰伦当时的这个歌曲啊，因为我记着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 嗯， 跟两个小伙伴就是大家一块唱歌，因为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谁唱的好听、 哎、那个时候我们是女生团，我们是当时是四个人一起唱歌， 我们当时是男生团三个人一块唱歌 原来每个人在初中的时候都有一个这个组团唱歌的经历。 对，然后当时还没有就是特别清晰的那种录像的设备，因为那个时候太贵了， 嗯， 然后就刚出手机，就刚有能录像的手机，然后那种画质啊我就不想多提了。 嗯， 然后我们三个人因为学校不让用手机嘛， 嗯 啊、就去那个厕所，男生厕所我们仨人站成一排在那个厕所里边唱了一个应该是周杰伦的黑色毛衣，好像这首歌、 哦、那首歌很好听很暖的，我记得当时好像我们初中也是唱那首歌来着，所以说真的是周杰伦的歌哈陪伴着我们成长， 嗯， 真的带来太多回忆了。我们继续可以看一下其他人的留言哈， 可能都是带着童年回忆或者是成长的回忆的。那时候总喜欢在操场上偷偷的看他打篮球，广播里总是放着这首歌，每天一到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坐在操场的站台上看他。春天的风暖暖的，还有夕阳西下的晚霞，那个时候啊，我们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投可以浪费，不知道成长是什么。然而呢，所有的时光都被辜负被浪费之后呢，才能够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来，拍拍上面的累积的灰尘，感叹它才是最好的时光。可能那个时候心里有着一种暗恋的情愫哈，所以说这个经常在操场上啊或者什么的哼着这种非常带着浪漫气息的歌曲，暖暖的歌曲，然后看着暗恋的那个人哈，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对，想想当时啊，这个一大帮学生在操场上打篮球，在篮球场打篮球，然后身边总是会有这个 加油， 对，小女生加油啊，然后或者要不就是那个偷偷的买一瓶矿泉水、放到这个操场的边上、对，这些都是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的那些回忆。对，而且还有一个朋友说啊，说这个12年前周杰伦带着他的发如雪闯进了我的世界，一直喜欢他到现在、不管是晴天七里香还是3年2班，这些都写成小黄花写进了我们的青春里边。每次听他的歌呢，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一边吃着西瓜一边用这个千千静听循环着他的歌。现在呢还好有这个一个叫做神器的网易云可以分享我的感动。还记着你听着他，你听过他的第一首歌吗？ 哇哦，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 周杰伦的第一首歌，你听的是什么？ 周杰好像是那个七里香。 七里香，我难道不应该是那叫什么动感地带吗？ 啊，哦，那个应该是我后来才听到的。 我记着我 最早听的是动感地带吗？ 我最早的时候听到的应该是双截棍。 哦，双截棍那阵儿也是超火，然后包括好像春晚上他也去唱了。 对， 双截棍。然后，但是我听的可能是七里香之后再回顾他之前的那些歌。大概是这样。 对，没错啊。其实说真的，说这么多关于周董的故事，现在呢周董的我们的小公举呢已经有了小公举。同时呢这个周董也是在2016年呢为这个小公举写了另外一首歌曲，跟他之前的曲风会有一点点的变化，而且整体给人的整体给人的感觉也会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秘制评论音乐排行榜的第二首歌曲，同样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告白气球，一起来听。 来听。 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 亲爱的，别任性再说我愿意啊！今天的榜单的第二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很好听哈。我看我们的网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也留言了，说美好的回忆激励青春向前，同时还说哇，又到了秘制时间喽！ 又到了秘制时间， 不仅可以回味经典，还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有暖心的回忆，还有精彩的音乐评论哈。刚刚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可以在这个马上的广告期间来互动一下。就是大家听到的周董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又有怎样的回忆呢？可以赶快跟我们留言互动哈，我们再待会儿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继续来叙旧了。 对，没错啊，这个可以再说一下我们的收看的方式啊。如果各位现在有条件啊，这个您没在开车的话，这个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按钮，点击进来之后呢，就可以这个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啊。这个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秘制评论的音乐榜单啊，里边基本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新歌也有，老歌也有啊，反正都是脍炙人口的，它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的程度。那么一会儿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秘制的音乐榜单，一会儿见。 待会儿见。 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呢可以通过 FM98.2AM927 对，我们要实时的跟我们的这个摄像头互动一下，否则太白了啊。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啊，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我是如何跟这个 摄像头来互动的啊。 没错，那视频的方式呢，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那与此同时呢，更加方便的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二维码哈，可以扫描之后呢，关注点击左下角的视频链接就可以跟我们互动啦。我看我们的网友们已经在上面打招呼了哈。 Mark 新进来了，说赞一个。与此同时呢，还有悠然春天说第一首喜欢的是双截棍啊，跟大佐一样。与此同时还说更喜欢像青花瓷一样的古风歌曲。 对，没错啊。其实说到周董呢，他的这个歌曲啊，一般说从最开始的，你看像我的这个动感地带，然后双截棍，还有当时的《本草纲目》，其他一些歌， 本草纲目特别好听， 对对对，都属于比较那种 活泛一点的，就是拿白话讲就比较活泛一点的歌曲， 比较活泼，比较清新，比较活跃。 对，然后后来就出了，你看，比如说《稻香》啊，《听妈妈的话》呀，还有比如说像《青花瓷》《千里之外》这些比较能深入人心的那些歌曲， 就很暖。你像经常会提到的，像外婆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亲情融入其中哈。然后要么就是中国风，我觉得这两个特点是周董特别抓人心的地方，就是也是比较创新的一个地方哈。 对，没错。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告白气球下面的精彩评论啊，这个说开口就听哭了，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简单爱的夏天。用听英语的复读机呢播着他的歌，把歌词抄在日记本上的最后一页，边抄边想着自己喜欢的女生，这种初恋般的幸福呢，感只有周杰伦才能给。如今呢我们很难再见面，但是我们还都会听周杰伦的新歌。周杰伦呢是心情是缘由会，是手写的从前，是告白气球，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自己人别开嗓。 但真的，你看他还说到说，原来还用听英语的复读机播着他的歌。 那最基本那个时候都用，那个时候很少会有人有 MP3 吧？ 对呀、啊，而且刚 有 MP3 的时候都是好有钱的人、啊。 对，后来才用的 MP3， 那个最开始就 MP3 前面那个阶段。对，刚刚还在跟大佐说，时间好快呀、啊！那个时候真的是还要去攒钱去买，用零花钱去买这个专辑卡带哈。 对。 然后拿回家，可能爸妈不一定支持听，还要就是偷偷的，你像他这个拿英语的复读机来听歌。 对，还有 藏起来都是这样的。 对，还有索尼的 CD 机。然后之前那个 Walkman。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往前有那个随身听讲，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哇， 身上别一卡带啊，不是别一个装卡带的机器 Walkman 嘛， 对对对， 然后往里插一卡带自己带上，然后边走边跳。 我的天，这一晃，你看现在 这一晃，仿佛咱们俩是七零后。 但是时间真的是太快了，就是在往前追溯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真的小心翼翼去攒钱，还要偷的听的那种感觉哈，还是很奇妙。 对，没错啊，这个我们的青葱岁月呢，不仅仅有周董、周杰伦的陪伴啊，当然还有下面这一位歌手，名字叫做许嵩。 哇哦，也是一个创作型才子。 对，真的啊，这个先来给大家听一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这首歌曲吧，来自于许嵩的《雅俗共赏》，一起来听。 来听。 呼吸都看得完整场，是否每一天过得都有多难忘，表情迟钝可能因为比较外向，不擅长眉目表达，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有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大碗紫米还有接着大棒，如果胡同弄堂全能播放，距离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比痛和痒更多的是不痛不痒， 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走得无畏压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押送工厂，落笔传神还要梦里成长，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小情歌压缩工厂，大碗紫米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我帮，记忆里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 今天榜单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许嵩的雅俗共赏啊，这个刚刚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这个青葱岁月里边不仅仅有周董周杰伦啊，就是说到这个之前也不能说小时候吧，就是 最近 这个对近几年近十年差不多就是上高中初中的时候听的一些歌曲，基本上那个时候火的歌曲比如说许嵩徐良还有小健 是 就是跟徐良一块唱那个对就这当时应该是还被称作网络歌曲，类似于这样的歌曲就是基本上当时很多人都会唱，每天一出校门就是在哼这些歌 刚刚那其中有一首有一句哈，快写一首新歌对快写 他唱的不是情歌吗， 情歌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现在也是期待他有更多作品。 对，我们在这也改一下歌词啊，快手一首快写一首新歌雅俗共赏 对这首歌，其实这首雅俗共赏是2016年6月份的哈而且也确实获得了很多的奖励，比如说东方音乐盛典的十大金曲奖 对， 所以说也是非常棒的一首歌曲，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他的网友的评论哈那网友评论说男朋友很喜欢许嵩，以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听了这首歌突然好像就有点明白了，我们都是世俗当中随波逐流的人，自以为好的地方呢很多时候都是孤芳自赏，我们都想要过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却不由自主地融入到了这个时代，去写各种各样符合别人口味的情歌，只是为了让能够倾听的面更广一些再广一些，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种态度哈，代表许嵩这样的一种态度就不去随波逐流，而是要写出自己风格的。 对，而且已经从最开始的那种青年转变成了一个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的一个成年，这应该怎么去形容的？成熟的男性， 对， 慢慢唱出的那种感觉，应该会被更多人去接受，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喜欢的。因为真的，这个许嵩本人其实特别特别好相处，给人一种感觉，完完全全你不知道他是一个歌星、歌手。就是 就没有价值， 他比普通人还要给你更普通的感觉 啊。 有的时候这种最纯净最简单的这种感觉反而会给他就是带来很多的能量。 对，就真的你会觉得你跟他在一块相处的时间像跟一个已经认识了好长时间的老朋友一块、那种感觉在一起。哇，真的太喜欢了。 也正是这样的这种能量给他创作的源泉哈，也希望赶快快写一首新歌， 快写一首新歌， 然后快来我们节目吧。 可以，自己歪歪一下得了， 赶快邀约一下。 对，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许嵩的《雅俗共赏》。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年代就比较近了啊，发行于2017年6月16号，也是一个应该是电影，还包括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叫做《追光者》。 追光者。 做一个很勇敢的人。 从今往后，我也会牢牢地抓住你的手。 哎，一首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啊，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一个插曲。哎，这个应该是火，这个发行于2017年啊，反正我记得2017年好多人，你看，包括这个一些歌手的翻唱，啊，然后还有这个比较火的这个类音乐 APP， 抖音上面。对，就很多人就用这首歌曲。 刚才在反映类音乐， 因为它不属于一个纯音乐的 APP 嘛。 是的，是的，是的。 对，这很多人就把这首歌曲当做自己的背景音乐。确实，这首歌真的很好听的。 嗯。 其实我们俩刚刚一直在这儿 讨论， 去回忆啊，这个《夏至未至》这本书。 啊、哦，真的是那个时候，又 是这个年代太久远了。 陪伴长成长的一个这个小说系列哈，郭敬明系列的。 对。小四当时写了好多书，反正我记着啊，我当时应该是买了一本。 嗯， 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穷嘛， 嗯， 没有支持正版， 这个不重要。 对对对，买了一本郭敬明全集，然后、 哎、 嗯，具体的《小时代》的那四部、 嗯、 啊，然后还有《悲伤逆流 成 河》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具体的。 夏至未至。 对，夏至未至，我当时好像忘了是看还是没看了，反正我记得当时《悲伤逆流成河》那本书，因为是在上小学嘛，那时候什么也不懂。 嗯， 花了两节课的时间、 嗯、 完全沉浸在那本书里边无法自拔，你知道吗？ 嗯，而且这个小四他的这种笔法就给人一种一开始小清新小忧郁的这种感觉哈、 嗯、 关于爱情有很多很多这种小的情愫在他的这个文字当中去流淌，那每次反正看完不管是哪本之后都会有一种悲伤成河逆流成河的感觉，就会这个掉点小泪啊，然后有点小惋惜啊，就是伴随着那个故事的情节哈，真的是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而且那个时候小四还带火了很多很多的青年作家。 对对对对对对、嗯、当时好像是还有一本杂志是吧？ 嗯，对，就是他当时还会 有 很多，对对对，还有很多那个杂志伴随而来的一些青年作品的大赛，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比赛，然后进而呢把作品刊登在他的那个杂志上面，然后慢慢的就走出来了。 哇，真的，这个回想一下，从最开始咱们开始说周董，一直到现在开始说小四，我的天哪， 简直就是童年这个伴随成长系列哈。 对，虽然说这个90后最后一批90后已经全部成年了，已经开始属于00后的天下了， 嗯、都中年了。现在网络上不是说99年之后， 对，联合国发文说的好像是已经把90后的人归到中年系列里面了。 嗯、是的， 但是我们的心不老， 上了是的， 永远就不会老吧？ 是的， 嗯，对，去多多回忆一下这些比较好玩的一些经典的东西啊， 嗯、 这个也能带给我们不少有趣的东西，有趣的事儿啊， 还有很多回忆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追光者在我们的网易评论上面也是写的非常的有意境，有点小四的味道。他说、 嗯、 记忆中的那团雾气似乎在一点点的消散，我们踩着单车嬉笑怒骂着叮叮当当的穿越人群，看过透明的清晨，追过日落的黄昏，仿佛飞越过了一整段的青春。也好像问过我是时间是什么，我好像回答过，就是这片刻的永恒。哇， 对，我还记得当时在看小四书的时候、 嗯、 完全看不懂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就是有点类似于这种话，但是他写得很美。 对，真的是很美，然后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情绪， 就很喜欢。 对， 然后当时还有很多小女生把这个他书里边的话当成自己的 QQ 网名， 这个座右铭， 对，或者是个性签名、 啊、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然后所以就是包括很多名字啊什么的，这灵感都是从他的书他的文字里面。 天 哪，哎呦，真的是一代人的回忆呀。 哎，这个咱们接着来回忆啊。 好嘞。 哎，回忆一下，还是来自于2016年的一首歌曲，也特别的火、 嗯、 同时呢也是带动了当时的一种音乐类型，民谣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这个人呢就是赵雷。最后一首歌曲推荐给大家，一首非常非常热爆天， 嗯， 火到爆， 嗯， 一首《成都》啊，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来听。昨儿他来了吗？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没来吧。 没事儿， 下礼拜你专场他一定会来的。 但愿吧。 今天榜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赵雷演唱的《成都》啊，这个收录于赵雷在2016年12月21号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歌曲呢其实也不用说太多了啊，这个又掀起了一股民谣风，同时呢也带红了一个人。在这儿呢也是最后一条留言精彩的评论啊，说你真的红了，很开心。那场票呢也卖到了1000家，虽然以前50就能听到你的 live house， 越来越听不起你的演唱会了，不过没关系，我会努力变得跟你一样好。民谣不应该穷，以前你吃过的苦都是值得的，难过的日子都是陪我一起过的。你说你是个普通人，想要买房结婚，我知道，愿你有酒有肉有姑娘。 哇哦，这个真的是 赵雷的忠实粉丝， 对，非常真挚的一个祝福哈。其实确实是